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100.6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2015中国开封菊花展正在开封市举办，每年的开封菊花展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菊。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在开封宣布了世界上嫁接品种最多的大丽菊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这盆菊花为何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嫁接菊花的难点在哪儿？菊花不仅能观赏，还能鲜食，食用菊花又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深秋食菊花。 你的泪光柔弱中带伤，惨白的月弯弯走出过往，夜太漫长凝结成了霜，是谁在阁楼上冰冷的绝望。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在周日的晚上呢，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熟悉的旋律哈，菊花台。今天要和大家深秋食菊花。我们说9、10月份的正是菊黄蟹肥的时候，每年到了这个季节呢，大家会吃大闸蟹，会去赏菊啊，在这样的一种氛围之中，就把我们北京的深秋度过了。那今年的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上有这样一株菊花呀，它开出了641个品种，1000多个花朵。在这些花朵当中呢，有白龙爪，还有绿萍、墨牡丹等珍稀的品种。这盆菊花呢，花枝直径达到了4米。刚才在导听当中也介绍了，它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成为世界上嫁接品种最多的大丽菊。别小看这大丽菊哈，虽然说它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但是它是用我们的园艺师们花了6年的时间，失败了近50次，最终才培育成功哈，也印证了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就借着这样的新闻，和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一起来聊一聊深秋食菊花。欢迎史军，你好。 大家好，我是史军。 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刚才 才我说到了这个中国开封菊花文化节， 嗯， 每年菊花文化节都会吸引很多喜欢菊花的朋友哈，去看一看各种各样千姿百态的菊花。那今年呢，新闻当中尤为关注的就是刚才介绍的这一盆菊花开出了641个品种，1000多个花朵、 嗯。 我看到网上的这个图片，那个4米长的直径啊，看起来很震撼。 是， 首先它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技术才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嗯，其实这个技术呢，从原理上并不复杂，我们只是啊把不同的菊花它的花芽，这个嫁接到同一个母株上面。或者说植物学上我们叫真木，它是为了其他的开花结果提供养分的。其实这个嫁接的技术，我记得我们在春天的时候啊，同样在我们朝阳新闻深处栏目里面也曾聊到过另外一个事情，就是国外他们把这个很多比如说这个桃子呀、李子呀、这个樱桃啊等等等等这些水果40多种 啊 嫁接到一棵树上去了啊，那我们今天看到的菊花也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花，但你刚才说的是果，它也是把植物都是同样是在嫁接的方式。 对对对，它不管是开花结果也好，开花的最终结果都是结果嘛，是吧？这听起来有点绕，但是。就是这样子一个过程啊。 嗯，刚才说到了641个品种，1000多个花朵。既然听史君讲这个技术好像不难哈， 对， 嫁接我们也再熟悉不过了。不管是因为农业生产，还是说我们为了这个培养观赏植物，对吧？都会用到这个技术。但是我刚才也说到了，园艺师们花了6年的时间，失败了50次，最终才培育成功。那既然嫁接很容易，为什么这么费劲呢？ 当然，这个也它的难点。在什么地方啊？关键是这次它嫁接了600多种，是吧？这个每一种和每一种的这个最适的条件未必是一样的，而且你要保证在同一时间拿到这些600多种，他们还要活性很高的这种芽，或者是我们叫接穗，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件很难很难做的事情。 在同一个时间拿到这600多种， 对 对, 对, 对, 对，而且。你还要保证啊，这么大一个真木，它每一个枝条的活性都很强，这也很难。 嗯 啊，因为这个我们叫大丽菊，这个人工嫁接的这个花，它的真木并不是菊花。 嗯 啊，而是一种前两天被热炒的植物青蒿，就是作为整个菊花的真木来出现的。 那为什么选它作为菊花嫁接的真木？ 因为相对于菊来说啊，这个青蒿的，或者说还有其他的蒿，比如说黄蒿啊、白蒿这样子蒿，它的根系非常的强健，然后它的植株也非常的比较皮实，耐折腾啊，而且它的这种生长繁殖能力也非常强，用它们做真木的话，就能很好的为这个嫁接上去的菊花提供养分，提供养料，让它们更容易开花啊，更容易开得漂亮。 哎，我们没有在家养过花的人，或者对咱们植物本身不是特别熟悉和了解的，可能不太了解这个真木到底是什么，具体是哪两个字儿？ 真木是哪两个字儿？就是砧板的砧啊，一个石，一个站啊，这个右左边一个石头的石。右边一个 占位子的 占位子的占啊，真木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植物学上的名称，或者是园艺学上的名称啊。因为我们要嫁接作为母株的这部分，我们就把它称为真木。 真木 啊啊，然后作为外来的，我们目的的获取的那些花啊或者果的那些植物体，我们称为接穗。 哦、 啊，是这样， 这样来解释一下这个名词。其实真木就相当于一个平台， 对 吧？ 对对， 得选那种又经得起折腾的， 对， 然后生命力又强的， 对 啊，然后选这样的优质的动物植物来作为真木。 对，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就是奶妈， 养孩子用的是吧？ 对 对, 对。 那上面这些孩子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各样的菊花。 对。 而且刚才说到这个大丽菊，这个丽就是站立。 站立的立、啊，当然植物学上也有另外一种叫大丽菊的植物啊。美丽的丽，那是另一种植物了哈。那个 俩人不是一回事儿。 我记得在上一版的 苹果手机里面，其实那个开机画面就是一朵那种大丽菊的花啊。如果当然了，现在的系统全部都更新掉了，现在已经不是了。 我有印象是那种粉红色的那个， 对对对对， 然后见着粉红色还有白色啊，特别好看，绽放的样子。 对 对, 对, 对, 对，也非常漂亮一种花，但是那不是菊花啊，那不是我们今天所确切定义的，或者说新闻里提到这个菊花，它自己的名字就叫大丽菊 啊、哦嗯，你说的是那个开机画面那个本身呢，就叫大丽，美丽的丽，大丽菊。 美丽的丽， 嗯 对对。 但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站立的立，大丽菊就是新闻当中提到的，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嗯，它就是立嘛，就是立起来了嘛，是吧？这个站立的立就让我们感觉这个植株很高大，是吧？大丽菊啊、 嗯嗯， 不是美丽丽，而是站立的立。这有好多花啊。被称为这个像亭台楼阁一样这样状态是吧？ 可以拿它造型是吧？ 对对对对、嗯，可以有做很多造型，包括用一些支架在支架的上面缠绕啊，就包括一些这种路边的这种花坛的这种展示，我觉得他们都是非常合适的啊。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这种园艺学家长期以来啊实践经验得到的这么一个优秀的怎么说呢？园艺的品种也不能叫园艺上的品种，只是园艺上的一种特殊的技术。 嗯，特殊的技术。嗯、 对。 而且基于这样的技术呢，我们这次园艺师们是用了好长的时间，6年的时间，也是经历了50多次的失败，但是最终我们成功了，培育出来了这样的一个嫁接了641个品种，1000多个花朵，而且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嗯。 刚才说到难点，其实史军谈到一个是说要想在同一时间把这600多个这个641个品种的这种花芽都把它 凑齐 本身就很难， 对 对吧？然后你在它那个青蒿那个所谓的母体上， 对 对吧？母株上，你去给它培育的时候，保不齐哪个没成活， 对对对对， 是吧？咱还得去救去抢救，所以这本身就增加了难度。 嗯， 那跟这个气候啊、条件啊，还有没有一定的关系？ 哦，这个是当然是有的。因为菊花相对来说，它本身是一个偏冷，喜好冷凉气候的植物啊，一个北方的植物。其实南方有没有也有，但是南方种菊的这种怎么说呢，从规模上来说，或者说从数量上来说，都要比北方要少。当然怎么说呢，需要特别指出的时候，我们是在长江流域啊，还是有一些非常著名的，比如说杭白菊是吧？ 啊，对，浙江杭白菊是吧？我们是拿来泡茶的， 泡茶的 作为药菊。 对对对对对对。啊，但是整个的赏菊来说啊，还是在北方啊，而且它特别代表了这种秋天的氛围，是吧？我们一说菊花开了，第一反应哦。又到秋天了，是吧？ 是，我在这儿也给大家补充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其实，在1701年11月，英国有一位外科医生啊，叫做詹姆斯·昆宁汉姆，他在舟山岛上采到了一种生命力极强的小花。他当时从来没有见过这种金黄鲜艳的花朵。他仔细的询问了当地居民之后呢，在他的搜集标本簿上记下了这种小花的名字，用这个不知道是哪国文字，反正记下来了。然后当时这个昆宁汉姆并不知道。就在他采集的这些花朵的时候呢，正好是咱们中国农历9月，其实也就是现在，对吧？阳历10月份。那中国人就是用这种小花的名字为这个时节起了一个别致的名字，叫做菊月啊。这也是刚才史军说到了，这个菊花是到深秋的时候才会大量的这种绽放。 对， 我们会觉得春暖花开，或者说夏天是五彩斑斓、百花争艳，但为什么偏偏菊花要选择在深秋，这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它才要展露芳容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那个，我们如果仔细去观察整个植物世界，你就会发现其实一年到头都会有花在开。 对，腊梅嘛、 啊、对， 腊月还有梅花。 腊月还有。对，当然这个腊梅的腊不是那个腊月的腊啊、那个腊梅的腊是一个虫字旁那个腊啊、 哦、 就是石蜡的蜡 啊、不是腊月、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月字旁那个蜡、啊这个 但它是在腊月开吧， 它是在腊月开啊，挺有意思的是吧。当然再往后你看，春天是一个 比较集中的季节，我们只能说比较集中啊，某些桃李杏啊这些， 嗯 啊，集中在这个春天。再往后，其实夏天也很多啊，比如说以荷花为代表的这一大批是吧？ 对 啊，荷花、睡莲啊等等等等这些，到秋天的话就变成菊花季节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实际上我们在生物学上来讲，他们共同的原因是一个是为了尽量的避免争斗， 花之间要避免植物之间避免争斗。 对，花之间确实也是会有一些争斗了，比如说我们共同竞争一些传粉的昆虫， 嗯， 或者传粉的动物。那如果大家都在集中一个时间段啊，排期全都那个绽放了，然后在这个时间就很混乱是吧？你同样一只蜜蜂它顾谁呀？ 忙不过来了。 对，忙不过来，也可能说很多花就被忽略掉了啊。当然更麻烦的事情还不在于此，更麻烦的事情，如果这个时间段乱七八糟啊，一大堆啊，花都挤在一起了，嗯，这个时候蜜蜂在这个花里面跑一会儿，那个花里跑一会儿，这个花粉就乱了，错误的花粉落在了错误的花朵上啊，不但不会结出种子，甚至会影响正确的花粉的繁殖。 哦， 啊、 就影响这个花往下继续繁殖。 对对对，这个事情就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更多的植物其实倾向于都有自己的特定的花期啊，这样能保证这个传粉者的忠实性， 就是错峰、是吧？ 对，他们真的是错峰的。当然这个从演化的角度来讲，我今天说的这些好像是这些花有意识来干这件事情，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啊，大家千万不要这样理解。如果按照我们现在公认的科学理论而言，是这些东西都是经过长时间自然选择的，也许当年有真有那么一大堆凑在一起开花的，但是结局很明显是吧， 优胜劣汰， 对 对， 那些可能就没有后代就慢慢就消退了， 嗯， 到今天为止都是这些看起来很聪明的花了。 对，那既然每一个花会选择自己、虽然不是有意选择、是大自然这样去优胜劣汰选择下来， 对对对， 但是菊花会在这个金秋十月的时候去展露芳容。 对， 这个它主要是根据它什么样的特点？ 对，很多人会说，那我们家养一盆菊花，你看夏天那个天气那么好，是吧？又下雨的，太阳又充足，为什么它不在这么舒服的季节开花呢？而这个菊花呢，确实不在这个季节开花，为什么呢？因为夏天的光照时间太长了。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菊花是一个典型的短日照植物。 短日照， 对， 它不喜欢长时间被阳光照射着。 对对 对, 对, 对、这是一短日照植物，怎么理解呢？也不是说只时间短它就 OK， 它是时间短到一定程度以后要累积一段时间啊、你光一天短不行，它得累积短一段时间之后，OK， 这个它掌管开花的基因才开始工作，然后才开始绽放花朵。 是、我们知道夏天的时候是昼长夜短，对吧？这个慢慢慢慢到了这个秋冬的时候就是昼短夜长， 对， 所以菊花就感觉到了，哎呀，现在这个白天日照时间在一点一点的变短， 对， 然后就开始开花的基因就开始工作了。 没错，好多人朋友会问我说，你看我们家那种菊花怎么好多年都不开花呢？我说你是不是有特殊的光源？或者说老不关灯，这种特别是白炽灯啊，当然现在的荧光灯它可能那个有一些特定的光谱对它影响不大了，但是有一些之前我们用的白炽灯或者说类似的这种光源一直照着它它就开不了花。 人造光源在这影响。 对对，人造光源也有类似的效果。 所以啊，这个菊花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个短日照的植物。 对， 它是喜欢在这种日照时间一点一点有规律的变短的时候它才会选择开放。 对， 这是决定它是不是绽放的一个很重要的。 很重要。 跟温度什么的其实倒没有绝对关系。 跟温度倒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了。主要决定因素还是跟日照长短。 对， 我看到这个资料上面说哈，这个菊花尽管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这一大株上面就嫁接了641个品种，1000多个花朵，而且呢也说其实菊类呢在世界每一个角落有近3万种，很多专业的像史军这样专业的植物学家未必都认得清哪种是哪种。 在植物学界流传这么一个段子啊，所有的带队的植物学老师在实习的时候总是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为什么呢？他们都想把所有看见的菊科植物都踩死， 受不了了是吧？要崩溃了是吧？ 对，是真的很难分清。就比如说前两天热议的这个叫青蒿和黄花蒿，如果真的不是把两种你放在一起去比对的话，那是真的很难分清楚啊。另外说这个新闻里说的640多种是吧？641种，跟那个3万多种还不是一个概念。 这所谓的种都不是一个概念。 对，这不是一个种。我们现在认为的这个菊花，它实际上是一个种，它就是一个种。这个种是什么概念呢？它就跟世界上狗只有一个种一样。 就是狗这种。 对，就狗只有一个种，你不管是吉娃娃也好。你是萨摩耶也好， 还是泰迪和约克夏 也好，对大丹犬也好，这个沙皮也好，它都是一个种， 就是狗， 对，就是狗，对对对，但是它看起来，当然现在也有另外说法说狗是这个其实狼的一个亚种了啊，这个咱们就不讨论动物分类问题了，我们只是打个比喻，就是说今天你看到的这种各种样子的奇奇怪怪的菊花，它其实也是一个种，虽然有的开红花啊，没有红花的，有的开紫花，有的开绿花，有的开 黄 花， 黄花比较多， 对对对对， 白花， 对对对，有的还开墨色的那种也有啊，这样子的菊花，不管它怎么样，它其实都是一个种来的。 那刚才说的近3万种菊类，这个种又是什么种 啊？那就特别多了，就比如说大丽菊，其实那就是另外的一个种，比如说蒿子杆儿。另外一个种，比如说茼蒿，另外一个种 啊，他们都是菊这类的， 他们都是菊，对，他们都是菊科的啊，这个分起来就很挠头。其实我们在市场上啊，或者我们餐桌上碰到的菊也挺多的啊，就且不说附庸风雅吃了一点菊花，但是这个蒿子杆啊、茼蒿啊、生菜呀、这些都是 菊，苦菊是吗？ 苦菊也是啊，苦菊也是一种菊啊，你看你。不多说，你餐桌上都有5种菊了是吧？ 是，原来我们每天吃的这些蔬菜当中也有很多是菊科的 、对。 你看我看到资料哈，说光说这菊花，虽然有那么多种，但是说分吧，这个也很好分，分两种，一种是这类似花瓣的蛇状花还有一种是类似米粒儿的这种管状花说正是因为这种花序结构啊，让这种小花聚集成大花。然后呢方便昆虫一次性的授粉，同时花的功能这个分化，这种蛇状花呀它专门吸引昆虫，管状花呢专门授粉结籽儿，节省了养料，所以让它的种子能够快速的成熟，所以呢这个菊花呢也是在百花这个凋零之后再开花，然后获得了更好的传粉空间，所有的这些优势让菊科能够发展成为世界被子植物第一大科。 对， 听起来 对 他自己的这种 很牛是吧？ 对，优势好像很好养啊。 是这样的，菊科确实是生命力极其顽强的一个科啊。你刚才那个张燕给大家介绍的这一段，有一个朋友可能没有直观的感受，就是说什么是蛇状花啊，什么是管状花啊？我们这样来跟大家厘清一下，就是我们看到的一朵菊花，其实那不是一朵花。 那是几朵花？ 它是很多很多朵花啊。菊花可能我们看到原始种的机会比较少啊。这样来说吧，就是泡茶那个杭白菊。我们会看到感觉上那一小朵花是吧，有白色的花瓣，然后中间有黄色的花蕊。 对， 通常是这样感觉的。但是注意了，你那些白色的花瓣，它是不是花瓣？是花瓣，但是它不是等同于玫瑰花的花瓣，而是每一个白色的像花瓣一样东西，它就是一朵花 啊，看着像花瓣的，实则是一朵花。 对，那是一朵花，所以它边缘有很多很多 白色的小花，这叫蛇状花。为什么呢？那个每一个小花瓣它的形状都像一小舌头，这叫小蛇状花。那管状花在哪儿呢？就是我们看见中间非常多那种黄色的像花蕊一样的东西，其实每一个像花蕊一样的颗粒都是一朵花。 那合着我们看见那一大朵菊花其实里面藏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 对，这是很多很多个花组成的啊， 好奇特的植物。 所以我们把菊科植物啊一个特征称为什么呢？称为头状花序。它是不是一朵花，是一个花序啊，很多很多个花组成的。为什么叫头状花序？就像一脸盘是吧，而且它分工就很明确，刚才张燕也说了啊，有的负责吸引，有的负责繁殖啊，这也是菊科植物成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所以它现在能够发展成刚才说到世界被子植物第一大科，也让我们很多专业的植物学家挠头和崩溃的原因，因为太多种了，不太好辨认啊。 对， 而且生命力确实很顽强。 哇，生命力太顽强了。如果大家去云南的话，会碰到一种，在山野里面会碰到一种入侵植物，叫紫茎泽兰。 入侵植物。 它是一个入侵种啊，这个是 外来的 啊，这种植物漫山遍野，长得全都是。 这名字还挺拗口的。 紫茎泽兰就是紫色的茎秆啊，泽兰啊，这个是就是三点水那个泽啊，紫茎泽兰是这么样子一个很霸道的植物啊。当年我的一个同学啊，做这个种的遗传学的研究啊，当年我们想搞清楚这个它是不是因为它遗传性太高，然后造成了它的适应性这么强。当时他就把昆明周边的所有的能采到样的这种紫茎泽兰全都 采 回来，然后做实验，发现很惊人的结果，他们竟然都是一模一样的啊，就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从一个妈来的，就是从真正的一个妈啊，亲妈，从一个亲妈来的。 这亲妈是谁啊？ 这就是他自己啊，就是他的可能是外来的某一个植株，或者是某一个，甚至是某一粒种子啊，你就可以想见他的生命力有多么多么的顽强。这太厉害了。 对，所以在自然界当中，这个植物哈，有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为什么它的这种特性也好，它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也好，其实就跟刚才其实我们也谈到了这种物种的这种选择，根据它要适应自然，然后让自己能够很好的去存活下去，然后让它的这个能够繁衍啊，这也是植物的一种本能了。 没错。 刚才我们通过今年这个开封的菊花展呢，跟大家说了一个这次打破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世界上嫁接品种最多的大丽菊。从这儿呢，我们又谈了谈这菊花哈，到底有哪些我们看起来特别习以为常的但却很奇特的地方。接下来稍事休息，在一小段片花过后，我们接着和节目嘉宾中科院植物学博士史军再来聊聊哈，这个菊花和开封到底有着怎样的渊源。我们知道开封民众都酷爱菊花，家家养菊，有这个养菊赏菊的传统。另外呢，我们知道菊花也是咱们国家本土产的花啊，后来也是到了欧洲，其实我国养菊的历史呢也非常悠久。菊花作为中国十大名花之一，为什么被称为花中君子？这些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接着来聊。2015中国开封菊花展正在开封市举办，每年的开封菊花展都会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菊。近日，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官在开封宣布了世界上嫁接品种最多的大丽菊认证结果，并颁发证书。这盆菊花为何可以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嫁接菊花的难点在哪儿？菊花不仅能观赏，还能鲜食，食用菊花又对我们身体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深秋食菊花。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深秋食菊花。那接下来我们要再谈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要说说这个中国的开封菊花文化节。之前我也跟史军探讨啊，说你看河南洛阳是牡丹啊，每年四月份有牡丹花会，这个开封啊是菊花，为什么那个地方跟菊花有这样的渊源？ 这可能跟 我们中国栽培菊花的历史有关系，因为这个怎么说呢，我们栽培菊花历史很长了啊，大概有3000年啊，有短则说有2500多年啊，都有这样说法，但是足见这个时间很长。菊花最鼎盛时期宋朝的时候，这个菊花是一个大发展的时代。而我们都知道宋朝的这个都城是吧， 开封吗， 啊，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吧， 包青天， 对对对对对，然后把放在这个地方的话，它一定是大大的促进了啊这个区域这种整个的菊花栽培的这个技术的发展。就包括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嫁接的大丽菊啊，那个时候就出现了，那个时候就已经出现了可以嫁接出100多朵花的这样子的一个大丽菊了 啊，在这这么长时间的这个历史往国倒推，已经有过嫁接了， 对对对，已经开始来做这样技术，因为皇室要赏玩是吧，这个你就倒逼了这个园艺技术的这个大的发展是吧，直到这个今天啊，这样子一个园艺的技术仍然在不停的延续啊，甚至在不停的发展是吧， 对，这也是历史的沿袭哈。 对， 刚才说到菊花呢，作为咱们中国十大名花之一呢，其实有悠久的栽种历史，差不多也有这个小3000年的栽培历史，而且中国菊花传入欧洲的时候是在大概明末清初的时候开始，咱们中国人呢非常喜欢菊花，在宋朝起民间会有一年一度的菊花盛会，而且呢菊花在咱们国家种植也非常广泛，是药食同源对吧，又可以赏又可以吃 其实中国人最早种的这些植物啊，基本上都是为了吃的， 是为了吃是吧， 对，比如说菊花也是这样，牡丹也是这样啊， 牡丹也能吃， 对，牡丹最初也是为了吃而种的啊，牡丹是取它那个根皮叫丹皮啊，最初是为了干这事儿用的，不是为了赏花的，只是后来我们觉得，哎， 挺好看， 开花还挺好的啊，于是就出现了这种赏花的这种种类啊。 你看，包括现在大家说能吃的像玫瑰，我们也说可以吃，对吧？ 对， 泡茶嘛， 对， 还有百合， 对 吧？这其实都是 最初都是为了吃的啊，这个看花都是一副产品。 我们通常会把菊花称为花中君子，是它以什么样的品性才得到了这样的一个雅称？ 怎么说呢？一个是它的开花时间是吧，所有的花都啪都谢完了， 它有个性是吧， 对，都谢完了，然后哎，我突然是在一个寒冬将至的时候啊，我不畏这个严寒，哎，我开花了是吧，这本身就是一个很特别的啊，我们中国的文人特别欣赏这种品质是吧，另外它本身它的这种样子形态，包括它的这种很高傲的这种香气啊，我觉得都特别迎合我们中国古代文人的这种喜好，所以它在中国古代啊，在特别是在文人雅士之间占有很重要很重要的地位， 是很多诗词歌赋当中对它都有很多的赞美之词， 没错没错，就包括从陶渊明开始是吧，啊，各种各样的赞美的诗词，当然了它吃也还行是吧，特别有风雅是吧，那种淡淡的清苦味儿会给我们餐桌带来不一样的这种色彩， 是，那这个季节如果想在咱们北京去赏菊，爱好菊花的朋友可以选择什么地方？ 据我所知北京有几个地方还是比较好看到菊花的啊，或者说很多的菊花，一个是我们的北京植物园啊，每年都会来做这样的菊花展是吧，在适当时间做菊花展，另外一个是这个景山公园，景山公园每年也有很多很多的菊花在展览啊，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看一看。 对，我们说不管您是专业的像史军一样的这种植物学家，还是说我们业余的就是喜欢一些园艺啊，喜欢这些植物啊，还是说对于对孩子的科普，对自己的科普也好，都建议大家在这个季节可以去赏赏菊花，而且我们对菊花也有很多特殊的这种情谊，比如说在这个思念故人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选择用菊花来代替哈，不管什么样的这种情感在里面，其实都是花本身带给我们人类的这种感受哈，所以用心去体会，你会发现生活当中有很多特别美好的东西。那今天很高兴跟史军一起聊了聊深秋时菊花，谢谢史军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好，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内容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